四郎探母。再请听刘桂馨演唱的《行路殉子》。 千品香蜜，为什么你忘却了在山上的不顾的就是亲娘二恩二做官，岂不知有小弟忠心二做官，怎忘却有不小弟子孙，倘若是平地陈广注定，那是在我的儿女庄庄一点点是是是非，我看儿女善良的都心 再请听《斩浪子》。 听众朋友，刘桂欣演唱的京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